少独自冷却，不愿离别，无声烦忧满天，我还在梦里面，将记忆还原，身影散满天，回忆渐行渐远，执念万万千千，再见你一眼，打开尘封画卷，书写最后一页，熟悉的容颜，不褪色的岁月，翻不下执念，只剩留在人间，追逐心机焦点，千年一瞬深 眼神依旧无邪，有风吹一夜。